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范晓萱的《我爱洗澡》，这也是他1997年刷牙歌当中的一首歌。这一张专辑呢是专门唱给小朋友听的歌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2年尤克里林的黄丝带专辑当中的歌曲。尤克里林的主唱是林志炫，这个时候的林志炫呢，声音虽然仍然是华丽的，但是呢，却充满了清新和质朴的气息。 如果你和世界同成长，你的天空一定充满。 成长。你的天空一定充满 这首歌是来自林志炫在优客李林时期演唱的，叫做《多帮别人想》。接下来是张惠妹翻唱罗大佑的著名的歌曲《恋曲1990》。在1997年，张惠妹要举行她的第一次大型的个人演唱会，所以呢，为了预热，提前呢就演唱了一些经典的歌曲，收录在一张叫做《魅力四射》先听版的专辑当中。 去看看谁

科技。有人路过那里，回来告诉我，天空气正在哭泣，无法呼吸的你。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，想念着你越来越远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志的《天空之城》，这也是他2009年《我爱南京》当中的歌曲，也是李志最知名的歌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15年的一首歌，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，是当时呢女歌手集体翻唱五月天的一个专辑《女野》当中的歌曲。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的《盛夏光年》。这首歌的原版呢，五月天的原唱是来自台湾电影，台湾的同名电影《盛夏光年》当中的主题歌。 我骄傲的不坏，我痛恨的平庸，再想起那些事我最爱用，让盛夏去眼泪，把残酷的未来空放到光明外， 这是来自林忆莲版本的《盛夏光年》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89年童安格的经典专辑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当中的《忘不了》。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后来都成为了童安格的经典之作。 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，看不清的岁月，抹不去的从前， 就像一阵风

心失去被爱的滋味，我为爱犯了罪，错误已难挽回，阳光再不曾擦进我黑色的房间，解不了思念，断不掉慰藉，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，失去被爱的滋味，我为爱犯了罪，错误已难挽回，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内，解不了思念，断不掉危险，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杜1996年的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叫做《为爱犯了罪》。而接下来是1995年的一首歌，这首歌收录在郭富城的《风不息》专辑当中，叫做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》。这首歌呢是一首听起来很悲伤的歌曲，在《我是歌手》当中，李克勤也曾经翻唱过。 习惯夜里回忆重演，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，刚好接到你一封信，信里说到你的恋情，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，好像祝福却言不由衷心，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有了开始有了未来，想替你开心人却无法喜欢，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，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，我的心在哭，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，

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周志平的《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》，这也是他1992年《风花雪月》作品集当中点题的歌。这张专辑当中呢，周志平把许多写给其他歌手的歌曲拿回来自己演唱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，叫做“疯狂特购”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可以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好了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一起听到的是一首很轻松的歌，这是来自舒桦1998年《梦的翅膀》当中的《听吧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